小时为一名产妇完成了剖宫产手术，产妇的情况就是刚刚描述的这个样子，幸好有惊无险，母子平安。这个产妇第一胎是剖宫产，第二胎就长在了第一次剖宫产手术后的瘢痕上，然后胎盘就穿透了子宫，长到了膀胱上，还长到了前腹壁上。头胎剖宫产的女性到底还能不能生二孩？北京朝阳医院产科主任陆军丽说，想生的还是可以生，但是一定要做好孕前和孕期保健，准备生二孩，头胎就能自己生，尽量自己生吧。子宫瘢痕妊娠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指胎盘着床在剖宫产的旧瘢痕处。女性怀孕后子宫会不断增大，子宫纤维被拉伸拉长数百倍，临产时子宫强烈的收缩免出胎儿。如果子宫正常，完全能够承担起这样的重任，但子宫瘢痕处属于薄弱区域，在胚胎不断增长子宫增大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破裂，从有缝的地方就裂开了。子宫瘢痕妊娠的孕妇在怀孕中早期可能会发生腹腔内出血，也有可能在人工终止妊娠的负压吸宫手术中发生致命性出血，维持到孕晚期者极有可能发生胎盘粘连等造成严重的产后出血。生产的时候子宫有可能承受不了强烈的宫缩，发生子宫破裂。北京朝阳医院接诊的这名产妇原来是在通州区妇幼保健院建的档，怀孕20周的时候作为危重产妇被转诊到北京朝阳医院。随着胎儿的发育，她的胎盘已经开始穿透相对薄弱的瘢痕部位，从子宫长到了膀胱上，甚至还有一部分长到了前腹壁上。胎盘里面的血运特别丰富，就像一个大血团。有些人觉得把产妇的胎盘和子宫一块切了不就可以了吗？实际上胎盘就像豆腐脑一样，一切就会流血不止，哗哗的。为了抢救这名产妇，北京朝阳医院早在3周前就开始进行了多科会诊，共同讨论手术方案。陆军丽说，一个人全身血液只有5000到6000毫升，没有医学常识的人以为大出血也不可怕，误以为一边出血一边输血就能解决问题，一边放水一边注水没有危险，那是游泳池。陆金律说，如果一个人失血1000到2000毫升，就会出现血液不凝的情况，而且各个器官的功能也会衰竭。要想抢救这名产妇，一方面要堵住出血的源头子宫，一方面要防止器官衰竭，还要把粘连在膀胱上的胎盘切下来。当然首要的前提是保证母子平安，想想就头大。11月2号，这名33岁的二孩妈妈怀孕已经满36周，中午11时在北京朝阳医院，这台剖宫产手术正式开始了。手术的第一步是迎接新生儿，宝宝是个女孩，她的出生很顺利，她的妈妈却在手术台上坚持了9个小时。站在他旁边的是朝阳医院妇产科、泌尿外科等多个科室的10多名医生和护士。前面说了，产妇的胎盘已经穿透了子宫，粘连在膀胱上，这个大血团不停的出血。手术前输血科给产妇备足了血，整个手术中一共输了9000毫升的红细胞，6000多毫升血浆，产妇一共出血16000毫升。为了挽救她的生命，医生切除了她的子宫，又切除了一部分膀胱。9个小时后，手术终于完成了，母子平安。其实剖宫产的产妇面临的风险还远不止子宫瘢痕妊娠这么简单，相对自然分娩的产妇，剖宫产产妇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。手术前麻醉时如果发生意外，母子会有生命危险。术中剖宫产产妇的失血量平均在300毫升以上，而自然分娩产妇失血量一般在100毫升到150毫升。剖宫产产妇还存在着发生大出血或者是损伤膀胱、直肠等脏器的可能性，术后有感染的风险。 剖宫产后两年内如果再次怀孕，子宫有可能从切口处裂开发生破裂。许多产妇选择剖宫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怕疼，其实剖宫产也疼，自然分娩是生孩子之前疼，而剖宫产则是产后疼，自然分娩是最好的分娩方式。陆君丽说，这名产妇的经历也提醒准备生二孩的女性，第一胎如果是剖宫产，第二次怀孕时就要做好产前保健，怀孕早期如果发现是瘢痕妊娠，应该及时终止妊娠，避免出现这样危重的情况。 资讯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， 话题，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， 成果，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，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，接下来向您推荐的是民航总医院所推荐的文章，题目叫做如果心是近的，遥远的路也会是短的。文章说，人生充满了偶然，有的时候一句话或者一件事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信念。一个优秀医者的养成，不仅仅依靠医者自身对医学和生命的认识，也有赖于患者或者是患者家属的认可和态度。如果心是近的，遥远的路也会是短的，这是毕业典礼上校长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。说实在的，我不太理解校长这句话的含义，直到成为透析室的一名护士。刚到透析中心的时候，我的带教老师说，这里的患者啊，和其他科室的患者不大一样，他们大多是透析了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患者，他们比好多护士来透析室的时间还要早。长时间的透析折磨呀，使他们的性格有点古怪，但是都很好相处。听到老师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，好相处就好工作呗。但是第一次去摸患者使用中的透析器，就被大声呵斥，别瞎动啊，离远点。真胆小，我好歹也是专科毕业的大学生好吧，这里的患者脾气真不好。我心里不忿地说，这哪儿好相处啊。就这样，在每天必备的呵斥下，一转眼半年过去了。当初呵斥我的患者现在也会在我路过的时候叫我看看他的透析器，哎，小张啊，帮我看看我透析器今天有挂丝吗？机器没问题吧？对于患者的这种转变，我有点摸不着头脑。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位新患者，曹桂香，一名30岁的女患者，分到我的护理组里。按照程序啊，我要对她进行透析前的宣教。交谈当中，她有什么不懂的，总是很胆怯的问我。30岁开始透析，她的路很长。看得出来啊，他原本是一个很开朗的人，现在对生命充满了恐惧。我告诉他，透析间只能约束你4个小时，却不能束缚你的全部生命。日子呢，总在继续啊，绝不会因为痛苦而停止。生活呢，也不能因为痛苦而放弃。内心有苦不愿说出的日子呀，可以继续，但是不愿承认、不敢面对，只不过是一种掩饰。现实呢，是不会因为你的胆怯而改变的。之后的每次透析，我们都会交谈，一点点从透析饮食、日常注意事项，再到一些无关治疗的玩笑话。慢慢的，我从他的患者变成了我的朋友。渐渐的，他又变回了以前的那个自己，爱说爱笑。为了减少锐针穿刺对他造成的痛苦，我们对他使用了新技术——钝针穿刺。钝针穿刺之前呢，需要很认真的对针眼处的结痂进行剥离，难免呢有点疼痛。有时候即便我不是他的责任护士，他都会大老远的跑到我这儿，让我给他剥上一次针眼处的结痂。我会小心翼翼的花上比别人更久的时间来弥补我技术上的劣势。长时间的高度集中啊，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剥痂结束之后，我的眼睛花的看不清东西。而作为透析患者的他，当然能在平时感受到我这个来了不到1年的护士